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大师的出现对柳二龙来说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好的是两个人终于再次相见，希望之火在柳二龙心中重燃，可与此同时，他好不容易平静了许久的心也再次沸腾起来，之后又几次被大师拒绝，他心中的杀戮重新迸发，而且比以前更加严重。如果不是因为有弗兰德和大师还有这么多孩子在，他的杀性恐怕会爆发得更加厉害。这些弗兰德明白，大师自然也明白，可现在他们谁又劝说得了柳二龙呢？再看这边，飞天神爪闪电般出击，准确地落在了地穴魔蛛身上。或许是因为之前鳞甲兽的遭遇已经被这些强大的魂兽们看在眼中，或许是因为他们的智慧太高，眼看着飞天神爪即将抓在地穴魔蛛身上，那只万年的地穴魔蛛突然飞快地动了一下，一层黄色的蛛网从它脚下骤然弹起，像一面盾牌般挡在了自己面前。噗噗两声，飞天神爪抓入蛛网之中，弗兰德和赵无极赶忙控制着神爪回飞，但令他们哭笑不得的是，爪子是飞回来了，但同时飞回来的还有一张硕大的黄色蛛网，用一个词来形容，这就叫自投罗网。万年地穴魔蛛比众人想象的还要阴险，不但飞天神爪带回了蛛网，与此同时，那只地穴魔蛛极其迅速的飞快后退，一闪身就躲到了一只高大的魂兽背后，并且飞快地朝着远处的森林跑去，动作之快一点也不亚于人面魔蛛。 胖子， 火光绽放，凤凰火焰席卷在弗兰德与赵无极面前，飞天神爪上的蛛网顿时化为了灰烬。胖子的高温火焰正好是这种蛛网的克星，弗兰德和赵无极同时大怒，两名魂圣竟然被一只刚过万年的魂兽给耍了，还是当着这么多学员的面，这绝对是一件丢人的事儿。 想跑没那么容易吧。 一声嘹亮的鹰鸣响彻天际，史莱克七怪只看到弗兰德身体跃起，瞬间蜷缩成一团，飘然落在了赵无极的双肩之上。下一刻，他的身体已经如同炮弹一般被赵无极全力甩了出去，转眼间已经飞出了毒阵的范围，从那些强大的魂兽们头顶越过，转瞬之间已经来到了那只滑溜的地穴魔蛛头顶上方。为了捕捉这只地穴魔蛛，身在空中的弗兰德此时七环闪烁，身体已经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猫头鹰，一展宽达五米，他用出了自己的第七魂技猫鹰真身。猫头鹰的实力最为敏锐，能够在黑夜中看到极为细微的东西，从空中扑击的捕捉能力更是丝毫不逊于苍鹰。弗兰德的身体从天而降，腹下利爪探出，直奔那只地穴魔蛛抓去。尚未接触，他那庞大魂力产生的威压已经令正在快速逃窜的地穴魔蛛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着。魂兽之间谁会相救，更何况地穴魔蛛逃跑的速度也的确很快，与毒阵外那些魂兽已经拉开了距离。此时唐三为了吸引毒阵外的魂兽，让他们不去干扰弗兰德的抓捕工作，再次取出了幽香绮罗仙品，交到了身边的小舞手中。清幽的香气就像磁石一般吸引着外面那些魂兽的目光。唐三让小舞所站的位置正好是幽香绮罗仙品无法笼罩毒阵的地方，这样就不会给魂兽们可乘之机。将幽香绮罗仙品交给小舞，唐三用了同样的方法，在赵无极的帮助下被抛了出去。有了他的帮助，必然能够让抓捕的过程变得更加短暂，毕竟毒阵外那大群魂兽可不是吃素的，就算有幽香绮罗仙品在那吸引着，也难保会有横加插手的。一旦让那阴险的地穴魔蛛逃逸，再想找到一只合适的可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地穴魔蛛在弗兰德强横的威压面前，对他的扑击根本无法闪躲，就连随后腾身飞出毒阵的唐三都觉得弗兰德就要得手了。可也就在这个时候，一蓬黄色的蛛网从他身后喷洒而出，直奔弗兰德的身体卷去。与此同时，两根黄色的蛛丝闪电般前探，缠绕住了十米外的一株大树，用力拉扯之下，地穴魔蛛前进的方向顿时发生了改变。弗兰德双翼一挥，疾风吹向蛛网，可就是这短暂的耽搁，他的扑击已经落了空。 而就在弗兰德落地的瞬间，地面上黄光一闪，无数蛛丝从地下涌出，飞快将他的身体笼罩在内，就像一个用蛛网编织成的监牢一般，把弗兰德困在其中。和人面魔蛛相比，地穴魔蛛的蛛丝还要粗上一些，上面虽然没有毒素，但坚韧程度却在人面魔蛛的蛛丝之上，而且附着着极其粘稠的液体。这液体遇风即凝，只是刹那间蛛丝就变得如同钢铁一般坚硬，形成了一座真正的蛛牢。这正是地穴魔蛛最阴险的技能，蛛网囚笼。只要是地穴魔蛛曾经经过的地方，它都可以在地面上隐藏自己的蛛丝。这种蛛丝可以由它的精神力进行控制，只要敌人踏入这范围之中，它就会立刻发动，凭借着蛛丝的特殊性形成囚笼一般的存在，把敌人困在其中。如果敌人弱小，他会趁势击杀，如果敌人过于强大，他也可以利用这个技能暂时困住敌人，给自己争取逃脱的时间。由于这蛛网囚笼在发动时没有任何先兆和能量波动，因此哪怕是实力再强也有中招的可能。可惜这只地穴魔蛛遇到的是魂力高达78级的魂圣弗兰德。看着自己被困在其中，弗兰德立刻展现出了他强悍的一面，一层淡黄色的光晕从他猫鹰针身上释放出来，紧接着光芒瞬间扩散，整个蛛网囚笼仿佛困住的是一颗太阳一般。刺耳的摩擦声响起，一丝丝裂痕飞速在蛛网囚笼上蔓延着，不过几次呼吸的时间，那蛛网囚笼已经砰的一声化为齑粉。弗兰德绝对不会给地穴魔蛛第二次暗算他的机会，双翼展开直接飞上空中。那蛛网囚笼虽然阴险毒辣，但必须要以地面或者是实体为基础才能施展，有点像唐三的第二魂技寄生，但又比寄生要强横得多。而此时弗兰德飞入半空之中，显然就不用惧怕这个技能了。当弗兰德再次飞起时，心中也是一惊，因为那地穴魔蛛的速度比他想象中更快，就这会儿功夫，那家伙竟然已经在树林中失去了踪影，甚至连一丝气息都没留下。这正是地穴魔蛛的另一项能力，隐匿，并不是隐身那种技能，而是凭借对自身气息的控制，可以在短时间内将自己的气息完全收敛，更便于他隐藏起来伏击对手或者逃跑。失去了地穴魔蛛的踪影，弗兰德不禁大怒，展开双翼上的锋锐之光，要将面前的这片森林给毁坏。 院长，不必如此，那家伙在这边。 就在这时，唐三的声音从前方传来，弗兰德反应迅速，身形一展，已经飞快地循声追去，正好看到唐三背后八蛛矛释放开，支撑着自己的身体。面前不远处，那只地穴魔蛛正在唐三的蛛网内拼命挣扎着，眼看着已经撕开了一个缺口。原来弗兰德中了地穴魔蛛的蛛网囚笼，而他后面紧随而至的唐三极为冷静地追了上去。凭借着敏锐的判断力，当弗兰德被蛛网囚笼困住的一瞬间，唐三迅速以紫极魔瞳施展出那特殊的精神冲击，令正在逃跑的地穴魔蛛精神一阵恍惚，陷入了短暂的眩晕之中。 你会技能，难道我就不会吗？ 蛛网束缚精准地落在了地穴魔蛛身上，这一次唐三在蛛网上附加了强烈的毒素，所以尽管那地穴魔蛛有着万年修为，可在挣扎的过程中，全身也承受着神经性剧毒带来的极度痛苦，以及腐蚀性剧毒对自己身上甲壳的侵蚀，挣扎的速度顿时慢了下来，给弗兰德的到来争取了足够的时间。 好个阴险狡猾的东西，再让你跑了，老子就不叫四眼猫鹰。 嘹亮的鹰鸣在怒火中响起，弗兰德从天而降，半空中双翼连挥两下，锋锐的光芒在地上留下了四道深深的痕迹，正好将地穴魔蛛的身体围拢在其中。深达10米的沟壑将他所在的位置完全孤立出来。此时地穴魔蛛好不容易才从唐三释放的蛛网束缚中挣脱出来，身体的剧痛令他更加惊慌，可身边突然爆发的锋锐能量却令他望而却步，弗兰德也就在这时从天而降。又是一团黄色的蛛网从地穴魔蛛脚下飞速升起，只不过这一次并不是去攻击弗兰德，而是将他自己的身体笼罩在那蛛网囚笼之中。铿锵的撞击声响起，弗兰德的利爪硬生生地将囚笼抓破， 而就趁着他速度减缓的瞬间，地穴魔蛛直接就朝着面前的沟壑跳了下去。他这地穴魔蛛的绰号可不是白来的，在蜘蛛类的魂兽中，他是唯一一个会打洞的。别看他的八条腿不如人面魔蛛那么强势，但他最前面的两条腿却格外的锋利粗壮。先前如果不是被追得太紧，他早就寻找机会钻地逃逸了。此时面前正好有被弗兰德轰出来的沟壑，他就是要利用这一点迅速逃离现场。 留下吧。 飞天神爪从天而降，精准地抓住了地穴魔蛛背后的甲壳。他的力量相当强，尽管唐三在释放出飞天神爪后全力地催动魂力，可身体还是被拉得飞速前冲。蛛网囚笼拦住弗兰德只是短暂时间，有唐三的拖延，这地穴魔蛛也失去了最后逃逸的机会。一只硕大的鹰爪狠狠地抓在了他背后的甲壳之上，将地穴魔蛛的身体硬生生地抓了回来。 上来，小三，我们回去。 唐三身后的八蛛矛弯曲后弹起，将自己的身体送入空中，稳稳地落在了化身为猫鹰的弗兰德背上。弗兰德背着唐三，抓着地穴魔蛛，双翼剧烈地拍打了一下，将自己的身体送入半空之中。这一次，就算地穴魔蛛再狡猾，也已经没有了任何的机会。从鹰爪上传入体内的锋锐魂力将它完全锁死，无法再施展任何技能。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